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nis，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nis.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原味鸡咧系用自创嘅原味鲜冻技术，令到鸡嘅口感同味道咧可以媲美新鲜鸡，系冇激素、冇防腐剂、冇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煮之前咧系唔使解冻嘅，如果唔系鸡入面嘅乳酸咧就会破坏到质噶啦。原味鸡咧系三黄鸡，因为冇用激素，所以养嘅时间咧特别长，要养足三个月，养到佢大约两斤半至三斤先至劏，所以咧系好大只嘅，鸡味咧亦都系特别浓。如果你是大力推銷這件事，我建議大家轉型這隻雞，大埔街市的新店開張，為了慶祝開張，我就推這隻原味雞，你去大埔街市人民超市買呢，就是買10元而已。 我见到老萧食嗰只50元嘅鸡，我哋担心 系嘛？点样担心咧？你觉你以为 我担心嘅咧就50元咧就只鸡咧唔系话佢唔好啊，梗系 cost effective 啦，梗系即系 value added 啦。但系个问题就系佢食埋鸡皮咧，胆固醇过高啫。我 咁呢个一定系噶啦， 所以咧卖晒俾我哋得啦。 唔系我哋就网聚咧，好似喺附近嘅啫。 咁你买几只鸡翻嚟啦，帮手50元只咁鬼抵玩， 睇下有咩方法可以搞搞佢先系。 我都担心啊，因为点解咧？我其实年年都系做身体检查嘅，唯一一个问题就系咧，我系因为我就系因为瘦啊嘛，以为自己可以即系乱咁食嘢咧。个胆固醇嘅指标咧，例如话系8-10系合乎标准咯，我唔记得个 number 系咩啦。咁我系9点几嗰啲人嚟嘅，原来 系 啊，系啊。而我系胆固醇过高人嚟噶，差唔多噶。 我都要 test 下先。 系啊，你又唔使谂啦。你嗰项你叫佢唔使做啦，我估到啦，咁算啦你。 好啦，哇，咁啊真系嗱，咁啊最近啦，咁啊政府公布咗啦，哇呢一个补选咧，九西补选咧，终于就有消息啦。咁啊据说咧，就其实而家就系喺11月啊，佢就呢一个就选嘅补选嘅。咁其实都好即系，其实都好扑街嘅，真系。因为而家咧，即系我见到啱啱梁启智讲啦，即系我哋去幅图睇下先。即系你而家喂，以前补选咧，你搞咧，即系80几日啊，63日啊，186日啊，咁啊，自从咧阿梁游败咗数之后咧，嗰、那个补选哇，一搞就搞198日，咁啊，小丽今次咧就180日。 你但系你有冇计嗰条数先？中间可能系上诉嗰啲问题啊？ 系， 定系佢真系撤销上诉嗰刻佢起跳？ 撤销上诉、 ，sorry 啊， 系啊，即系计上诉啦。如果计上诉嘅话，咁仲长啦， 唔关政府事啦。 如果你计上 上诉你好似粮油呢度多过一年啦，系嘛？系嘛？你198日啫嘛，198日都好长啦，差唔多系即系三分之二啦，一年。 咁 系咪？ 建制派嘅阵营要即系讲掂数啊嘛。 啊， 喂，九龙西，但我估啦吓，即系高永文出系佢哋最好嘅选择嚟噶。 因为高永文咧，据说咧，其实泛民佢哋咧就帮阿嗰阵时帮阿姚松炎拉票嘅时候咧，咁见到高永文一落区嘅时候咧，嗰个反应系好好嘅。 竟然 系啊，即系帮阿郑永信去拉票嘅时候，个反应好好啊！佢唔知又话唔知自己咩潮州佬啊，又成啦，喺度认亲认戚啊，嗰啲啦， 有用喎！你唔知地方 梗系有用啦， 竟然有用， 梗系有用啦！你讲几句乡下话咧，咁其实系好着数噶，你识得嘅话， 你自己噏都得噶啦，鬼知你系咪潮州佬咩？学几句潮州话，我系隔几楞咁样系咪？ 咁其实你见到阿边个何君尧都系噶， 扮几句即系隔几楞啲。Actions, 何君尧呢条友根本就唔识客家话嘅，屌咁！但系佢揾个阿陈小春一个识客家话喺隔篱，咁然之后同你噏几句，咁啊好似你自己都系乡里咁样样。佢只系原居民啦、啊，咁但系佢真系唔识客家话呢条友系，你见到 反而我系客家人、啊，大佬系啊， 你识唔识先？ 我老豆 而 hell 先？ 唔系好 hell 啦，梗系我老豆就识听唔识讲，我阿嫲就系经常讲嗰时候。 系客家言喎， 系啊，客家言嚟噶，我系大镬啊！但系嗰阵时我喺黄大仙冇用，黄大仙应该要学潮州话。不过我无谓呃人啦，你唔系潮州人，唔系潮州人，唔系潮州人咯，有乜关系啊？我哋本土派咁啊，大佬，香港人最重要啊嘛。嗱，讲翻九西嗰个选举咧，如果真系高永文出咧，我觉得真系有啲咁多危机 嘅， 无论小丽又好，或者替补嘅李卓人啦吓，甚或冯检基都好咧，其实都系好民粹。再加上咧，就系、是、如果你而家冯检基喺度即系扭扭零零喺度搞屎棍嘅话咧，你都几大镬。你谂下嗱 ，trace 晒先讲冯检基先个历史。上一鑊就即係衰咗啦，輸咗個初選啦，我係佢真係老實講，休息下啦，退休啦，人生唔係淨係得政治先有嘢搞㗎係嘛，即係陪屋企人啦，咁多年啦都已經時不與我就時不與我啦，仲強求啲咩呢？第二，大家都知道當日其實民協內部係有份叫佢走㗎嘛。所以今次呢，我唔知佢出口述定係人哋誤傳啦，都唔緊要啦，就話準備退出民協嘛。 欸、 方便搞事啊嘛。 啊 方便搞事啊。即係好簡單嘅道理，你話陶君行揀要出，我當我哋呢個係一個組織先啦、啊。咁花生台原來反對，咁唔通我揀嚟呀。咁唯一我要之前做嘅嘢就係、是、我退出花生台啦咁樣。咁你咪可以亂出囉。 你知唔知點解佢而家佢突然間 hold 住咗又唔退黨？ 因為搞掂咗民協。 我觉得唔系，我纯粹猜测啦，即系你点样估啊？即系你点样估？点解而家无端端又唔退先？又讲咗又话退，又唔退，唔系即系佢冇讲嘅，都系消息传嘅啫。 嗯 啊，咁 因为形象太差嘛，俾人嘅形象太差，我第一个估计就系、是，第二就系佢可能搞掂咗民协咯。搞掂民協嘅意思唔係話即係佢壓服咗啲人啊，而係佢因為佢而家有個新招啊嘛，我今日先睇到嘅就話佢提出要求初選啊嘛。即使刘小丽加入呢一个工党都好，都要求初选，系咪？我如果冇听错呢个消息嘅话，喂，如果我系刘小丽，我系李卓人，唉，初选啦，唔好烦啦，哥，即系见到你见，即系怕咗你怕米贵啊，大哥。 咁你咪自取其辱咯，其实，即系你搞初选好，咁你咪自取 快快脆脆叫民主动力好，每人夹100,000蚊，快快脆脆搞咗佢，即系刘小丽、李卓人都照牌。吓，唔好话我哋自己私相授受啦，唔好似上一次欧乐轩中志咁啦。咁得未啊？你咪又系俾人 K.O. 嘥气，冯检基啊！我讲紧、小弟我去啊！如果佢哋唔咩，我同你初选我都赢你啊！九龙西，如果你咁嘅形势，阿哥唔好搞事啦！而家大敌当前，又话咩爆大镬？我睇你嗰本书写啲乜嘢？ 有咩大镬你爆？你唔好笑死人，大佬！咪到时唔知爆啲咩出嚟 吓？ 话李永达去厕所嗰时唔洗手，你最多咪咁讲系嘛？你立法会见到？ 我觉得佢点解而家话退又唔退咧？其实就佢楞住文协个朵啦，即系佢都 有数噶。 哎呀，就叫做泛民主派嘛。 哎呀，系啊，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佢退咗党嘅话咧，啲人就即刻当佢呢一个即系黄成志啊，或者系 系啊。 即係係啦，咁嗰啲前民主派㗎啦，咁即係變咗就係話，其實你喺戰略上面就唔多著數，即係如果同你打泥漿， 所以咧上一鑊咧，佢係令到佢輸得唔貼貼服服，就係因為咧中間搞咗個程咬金出嚟咧，就係呢個即係朱海迪啊，姚松炎佢哋，就係話咧嗰份協議寫出嚟嗰份協議咧個 plan B 咧。唔系事实嚟嘅，即系佢真系输得唔贴贴服服噶。我都帮阿基讲个说话啦，大哥，系咪？喂，佢明明系排第二，就唔该系 plan B 噶啦，大哥。嗱，今次你就俾个委任入啦，话俾你听。我系阿基咧，以佢咁嘅性格，以佢咁嘅作风咧，都会入你呢个位，玩翻你泛民主派转头。Exactly 啦，嗱，大家嗰次系想俾佢选初选，不过。就觉得唔系好想去出，大家立场本来一样，但系你几崇高嘅目标都好，你唔可以咁喇喳嘅手段噶嘛，我讲好多次啦，呢个系中国人搞政治嘅问题，我话俾你听。喂，你嘅手段都系要干净嘅，都要合乎规则嘅，你竟然话嗰份协议书冇写一定，所以就唔好搞，就可以即系自己再自定 plan B 啦咁样。喂，打矛波咧，人哋今次就打矛波俾你睇嘅。你今次咧，如果劉小麗今次嗨嘢咧，真系要入佢哋數啊！俾你聽， 我覺得佢今次就 入呢班衰仔數。 系 ，OK， 我真系話佢哋係衰仔嚟呢班人，咁辛苦搞佢初選出嚟，泛民主派拗咗咁多年喺呢啲咁嘅爭位嘅問題上邊，冇一個客觀、科學、嚴謹、有公信力嘅機制。好啦，做完你一手破壞咗佢。我都唔知道你点样叫自己做民主派，我真系唔知道你点样叫民主派啊！你冇资格。上次姚松炎瓜咧，嗰二千飞咧，其实原因其中之一咧，就系上一次搞呢镬咁嘅屎忽鬼嘢出嚟，我哋听，真系屎忽鬼嘢嗰下啫。喂，二千票用乜嘢啊？你解释咩都得噶啦，系咪啊？啲 banner 冇钱俾又得， 系。 系嘛？唔叫人帮手又得， 我 其中一个，我觉得系令好多人好失望，对呢个团队嘅人嘅关键就系呢样嘢。你问我啊，所以今次你唔好再搞啦，唔好懒醒啊！即系三分颜色上大红啊，揸住鸡毛当令箭，话俾你听啊，系咪啊？收句声啦，你真系唔系大佬嚟嘅，话俾你听，屌你，真系， 唔系我觉得 我系大佬，你都未系大佬啊，大哥。你都痴痴地啊！你都你有阴点你自己系人选啊！你等佢哋好好地做个初选啊！如果阿基好嘢嘅，文贴亦都即系撑佢嘅，俾佢出嚟初选，俾佢初选啦、啊。佢赢咗排第二，咪俾佢排第二咯。当刘小丽如果系第一嘅时候，佢俾人 DQ 咪堕机咯。你冇计噶！喺呢个世界，民主选举唔系你拣你中意嘅人噶，大哥系拣我唔中意嘅人走噶咋。喂，呢、這个世界冇圣人噶，大哥，去圣人就翻教会啦。 但我觉得递补机制最好阿李卓人都出埋啦，其实就 咪梗系要啦。如果唔系，人哋点样心服口服啫？ 就唔好话阴。 喂，如果李卓人真系排第一嘅，咁咪佢选咯，系咪啊？刘小丽真系排第二就 plan B 咯，阿基系第三嘅咪 plan C 咯。唔好俾啲委人嚟入啊！ 唔系，即系呢个就 因为我嘅分析好简单，九龙西，如果你出高永文嘅话，你再咁样拆咧？大家十一月可以放假都得噶啦， 系好扑街啊！呢个系 你死梗啦，话俾你听，无谓嘥时间啦、我喺度严厉警告嗰啲友，喺度懒大支嘢嗰啲傻佬啊，以为自己而家嘅世界系佢嗰啲人啊，唔好乱搞啦！你咁搞系会斩死嘅，就话俾你听。如果阿基佢夹硬出，上一次有冇人插票噶？ 上一次就 你任梁铁都三千飞啦， 咪有个傻佬咯，真系 你嗰啲傻佬唔计，你净系睇任梁铁插飞嘅能力都有三千 啦吓， 阿基冇一万 系， 喂，你真系睇路啊，大佬！ 攞命噶，你输都系输两千啫嘛，嗰次。 你而家求神拜佛，佢嚟初选啊！佢唔初选，你系惊啊，大佬！ 咁啊系，我觉得当找数咯，系咪？即系你如果 找翻条数俾阿基啦。 上次欠咗阿基哥，咁啊当今次找翻条数俾佢咯。 我撑阿基啊，今次撑佢初选咋，大佬？我嘅意思系， 你撑佢爆大镬添，真系啊！ 要爆咩啊？我唔信佢爆到咩大镬出嚟啊！屌， 咁就系啦，咁呢、這个我觉得就刘小丽就唔会好似上次啊，即系咁轻敌嘅，即系阿边个啊，佢哋嗰啲 唔系啊，就系因为今次佢知道计咗条数咧，系上次咁嘅情况之下咧，都只系赢到二千咧，佢计得到噶啦，飞 系 你估计得到噶啦啲飞 系 嘛？点会计唔到条数啊？咁近嘅同一次选举咁当然我哋嗰边如果真係小丽嗰啲我估计梗係唔会轻敌啦。甚至乎你卓人出可能仲多人出嚟帮手啦。 我觉得係嘅。 係咪因为人老实讲你卓人啦我唔係讲洪俊仁啦。佢係即係真係食得到四方饭嘅人嚟㗎嘛。由泛民嘅主流到民间团体公民团体我哋呢啲咁嘅人。都同佢真係老实讲係冇过节㗎嘛。仲会即係你叫到咪全力即係帮手㗎嘛吹鸡㗎嘛大哥。反而小丽可能仲如果喺个阵营里面反而可能仲有少争议添少少啫唔係话多好多。係咪喂所以你快快脆脆焗佢出嚟初选啦唉唔好烦啦真係唔好烦。即係如果唔係呢你俾佢咁样偷你鸡呢真係十一月大家去放假㗎啦。即系如果系李卓人、高永文搭冯检基咁，你几多几核突嚟咯，大佬？即系刘小丽搭高永文搭冯检基，唔系翻屋企瞓觉啊？系咪？唔好搞呢小动作啦，冯检基几廿岁人，临老之前都俾人俾一少少嘅尊重你嘅。阿基，我真系识咗你足足接近一，我1988、89年识你，我做学联嗰时候识你。都唔係觉得你咁差係咪你係做咗廿几年立法会员係咪人上人啦又揸住个小党喺度号令天下啦喺个深水埗做咗皇帝啦咁多年啦仲想点呢你做完之后你可以做呢个全国人大做全国人大都係橡皮套章嚟咗喎除非你中国民主咗嘅喎大哥係咪都大我十几年我都不知道搞乜喺度除非真係冇退休金嘅啫要交维稳费嘅啫出嚟搞事嘅啫係咪喂但你累死人嘛喂做人一个原则嘅啫做人做嘢唔好选人不利己嘛你说选人利己我做一计条数经济学上叫 parental optimality 嘛呢系从我攞咗之后，你少咗嘛？咁都系叫损人利己啊，大哥！咁我叻过你，我攞咗你，你攞唔到啊，大佬！ 但阿基嗰度，我觉得冇乜嘢好讲啦。但系我觉得嗱， 冇咩好讲啦。我以为要闹闹阿基添， 如果阿小丽入咗工党咧，其实呢一个 我唔记得咗添呢样嘢。 系啦，呢个你觉得系即系如何咧？其实呢个效应啊，你觉得？ 唔系，我谂佢嗰阵时候想费事有人质疑，就系即系如果你真系 Plan B 系李卓人嘅话咧，就想用翻众志嗰个方法嘅，咁啊名正言顺啲，但阿基都唔会信噶啦条戏。 嗱，我觉得咧就咁讲啦，即系。如阿基嗰度咧，就其实就如果你讲初选好易解决嘅啫，一次过搞掂佢啦。不过我觉得佢自己都 discredit 咗自己，因为其实讲真，你上次 唔系你焗佢出嚟初选啊，大佬！ 你上次讲到明，你第一最后一次噶嘛，大佬啊！ 屌佢冇话，佢冇话，佢话最后一次参选初选啫， 系任何啊 Andy， 因为其实好多人都问过佢嘅，佢系即系斩钉截铁誓神劈愿话最后一次， 咁唔可以唔参。第二次補選又唔算㗎， 即 係佢諗住 唔係喎，我覺得即係呢個其實好 初選唔算㗎。 呢個其實我覺得好流民喎，就如果咁講嘅。 屌，不嬲都流民嚟㗎啦，你而家先知。 但係 我唔記得呢一句説話，因為我覺得佢咧就好語言藝術嘅嚇，即係佢冇講話下一次正式嘅換屆選舉立法會嘅時候唔選嘅，佢只係話呢一鑊啫。咁嗱，呢一個就 完結次啊嘛，即係上次阿四阿。阿兄姐， 四方，你想讲四方系咪？ 阿龙你嚟到啊，入埋你啦， 阿龙话休息阵先。 喂， 你都問佢，喂，即係你上次你又話最後一次，咁你而家你想點咧？跟住你究竟你可唔可以排除？或者你講一個確切嘅答案，喂，你都唔夠膽講，你究竟算咩意思啊？其實係 佢點答咧？好似問佢嘅時候， 你都模棱兩可啊！其實就大家可以睇翻段片嘅，佢就話即係冇嘢冇可能嘅嗰類啦，即係係嘛？阿龍，你記唔記得啊？嚇，差唔多係嗰樣嘢啦， 即係啲政客嘅本色係 啊 ，nothing is impossible。 但你嗰陣時拍曬片噶嘛，又自俾呢一個李克勤啊，又成噶嘛，大佬啊！ 算罢啦， 唔系，但系嗱，我觉得即系， 我都话啦，我唯一对佢嘅 comment 就系、是，即系你奋斗努力咁多年，我哋真系好 appreciate 嘅。但系去到而家嘅世代，人哋个位补选又唔系你嘅，你上一次话游慧贞个位，你都可以话，诶、欸，我当喂大佬唔同我派系嘅，关我差事。 嗱，不过咁讲， 喂，嗰、那个位系刘小丽塞咗出嚟噶嘛，除非你认同老共 DQ， 嗱。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同老共 DQ 啊，等你可以有一补选啊！我、屌你真系， 真系执死鸡嘛！而家系唔同啊，有同上次系都 执死鸡都唔馨香啦。有冇人觉得罗斯系球王嚟噶？当年一个82年嘅意大利嘅神射手喺世界杯，佢咪靠执死鸡噶咯，大佬。 系啊， 唔知点解无端端个波入咗，佢又企喺门前喎，大佬。系嘛？而家讲开世界杯，我先讲啫。 系嘛？ 喂，阿基，你咁样做人系唔得噶。喂，我哋有一句说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嘅意思系在于咩咧？即系大家已经咁上下年纪啦，都行将就木啦。即系个人 死， 我唔系话咒佢死啊！我攞呢样嘢嚟比喻咋，就系话你人你所讲嘅嘢，你所做嘅嘢咧，大家都觉得你系会被人 respect 咗嘅。原因系在于咩咧？因为你已经经历咗咁多，你都唔系会样嘢同人哋斤斤计较嘅时候。你就會相對上係容易同人哋相處嘅、啊，就唔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嗰、那個 parental optimality 啦，唔緊要啦，讓俾你啦，你要咪要咯咁樣。喂，就係咁嘅咋？我所謂所講嘅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即係你年紀大咗，你經歷咁多，亦都咁有人生嘅經驗，得到嘅已經得咗啦，唔得嘅亦都唔得噶啦。咁你仲 care 啲乜嘢咧？喂，呢、這個我真係百思不得其解，我唔想再捉佢上嚟做一次即係訪問，因為冇意思嘅條友。我發覺佢最中意遊花園，係咪？又中意搶麥，問佢問題都係搶麥，大佬即係俾佢吹漲，係咁做麥霸。喂，但係真係唔好搞呢啲咁嘅嘢啦。 嗯， 共產黨個維穩費唔係咁好攞嘅咋，大哥。 嗯， 我估啊。屌真系，喂好啦，阿龙翻嚟，我哋休息一阵，不如翻嚟第三节啦，系嘛？ 补充翻少少，我觉得就讲翻小丽点样加入呢、這、一个 政党 先，即系我觉得咁样嘅，有个好处嘅。其实讲真，第一就其实咧，因为你本身系自决派嘅，如果你入咗工党嘅话咧，有嗰个叫洗底效应，有嗰个洗 得唔得啊？ 嗱， 我唔知喎、啊，你知老共嗰啲嘢就 老屈㗎嘛，係咪？ 係啊，老屈喎、啊，千年計㗎喎，真係。 唔係咁，但係如果你即係你以黨嚟做身份嘅話咧，咁你即係 subject to 個黨嗰個 discipline 咧，咁起碼即係 咁都好啲嘅。 唔係啦，好啲嘅，好啲嘅，同埋 唔係民主發展咧， 係 點解要伴隨住政黨嘅衍生同埋出現咧？其實在於咧，我唔需要下下咧都係你打單炮嘅時候咧，我哋走嚟監察你咁啊。喂，我哋自己人都會互相監察咁啊！大佬啊，你用咗我黨嘅名義嚟參選，阿哥，喂，我梗係有紀律委員會啊，我梗係有呢個中央委員會啊，甚至乎係評議會啊等等嘅機制嚟睇住啲立法會議員啦、啊，即係最有效、最快捷嘅。如果你係立法會議員嘅話，你淨係黨團添啦、 嗯。 喂，你唔可以走咗去唔投票啊，哥。係，係咪啊？喂，你唔可以去咗旅行噶喎、啊，即係咁講啊！我唔係特別指邊個，大佬唔好誤會啊。喂，你個。民主政治点解要伴随住一个嘅咁嘅中介组织嘅政党就系咁啊？所以刘小丽呢次系做得啱嘅、 嗯。 一来即系工党，我相信嘅意识形态系比较近 嘅 刘小丽嘅， 近嘅 系嘛？佢又唔系嗰种冲撞型嘅，即系写文连 style。但系你作为工党嘅成员咧，即系大家又互相监察啲，佢嗰度亦都有不少老屎忽喺度、 嗯， 即系可以即系教下路，系嘛？第二就系你起码。无论你李卓人出又好，佢出都好啦，即系起码你个党啊喺背后会支撑住你啊嘛，同民主党讲，喂大佬，危急关头，呢、這个两个礼拜六礼拜日， 喂，叫你都取消休假，全部同我封晒所有嘅九龙西嘅地铁站，即系呢个港铁站。喂，咁你要分派俾人听啊，大佬系嘛？ 同埋我想讲就系小丽入工党咧，其实系一个双人关系。即係當然，你對於工黨嚟講，佢自己本身多咗一區啦，係咪？即係佢自己都即係 係好慘啊！得翻張超雄一個大佬， 係啊，咁即係起碼有人接班啦，即係佢一區啊。咁第二就係其實講真，你對於小麗嚟講，佢即係都有個黨去 back up， 咁呢個都重要嘅。其實就係、是、我覺得嚇、啊，即係你既然、喂，你原本你諗住即係做議員，都諗住係捐嗰半人工出去，不如你做個黨好過啦。其實 你仲講呢啲咁嘅嘢，你真係好慘嘅。 講真，你捐人工，你不如 惊汉个粉肠，佢、啊、自己做立法会议员，佢咁多钱嘅人， 系啊， 系咪咁多大妈耍照佢， 系啊， 佢自己都唔拎一半人工出嚟，佢真系屈啊！刘小丽捐咗一半人工出嚟、啊，真系惨嘅。 就系、是、我觉得，即系呢个民主派或者即系非建制派咧，亦都太过 fragmented。咁样去重组翻咧，即系其实都有翻个团结效果喺度嘅。 绝对同意， 系啊， 绝对同意。其实泛民主派，你问我个人意见，系、啊 嗯、 走不出三个政党嘅啫。 系、啊。 嘅意識形態，我意思啊，唔係追捧民主黨啊、公民黨啊，一個專業嘅泛民主派政黨，比較中上層階層嘅去吸佢啲票嘅，一個咧就係、是、有地區類似民主黨咁啦，嚇、啊、就即係有啲中產嘅，攞啲中下階層嘅飛嘅， 嗯， 第三個咧就是、左翼嘅左交嘅政黨， 嗯， 唔走得出三個嘅專業嘅。一个可能是你嘅所指嘅民主党咁窝窝妥妥咁嘅吓，你唔中意嗰啲啊？不过有咩事又揾咁镬俾佢咩？有数叫佢揾阿同阿爷讲，系咪啊？佢最中意噶啦，佢哋即系我唔系笑佢哋啊，我只系话佢适宜做呢个角色咋。 嗯， 咁有冲撞嘅就留翻即系左翼嘅， 嗯， 去做 系 系嘛，即系社民连工党之流嘅咁样，咁咪好咯。 嗯， 你衍生咁多。梁耀忠啊，嗰啲咁嘅即系朱海迪啊，嗰啲咁，我唔系话佢哋差，而系在于我哋系冇一个整体。 嗯， 人哋就打十一个人， 嗯、 你又成日都好似俾人赶到出场咁。 嗯， 咁点踢啊？我都唔知道你点踢赢咗场波。阿哥，三个已经好问噶啦。你问我，不过唔好超过三个，唔好再打单炮，做五散人，系、嗯、咪？ 好啦，休息一阵。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